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83，后晋纪四。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。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，镇州牙将自西郭水碾门到官军入城，杀守皮民20000人，执安重荣斩之。杜重威杀岛者，自以为功。更深重荣守至邺都，帝命欺之，函送契丹。癸亥，改镇州为衡州，承德军为顺国军。丙寅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莹为侍中，以杜重威为顺国节度使兼侍中。安重荣私财及衡州府库，重威尽有之，帝知而不问。又表魏魏少卿范阳王瑜为副使，瑜谓之重恋于民，衡人不生其苦。张氏父夺亦却宋渊。壬午，以河阳节度使王周为张毅节度使，代张彦泽。民主席李皇后李氏，同平章事真之女也。嗜酒刚愎，昔宠而淡之。张武节度使丁审齐养不屈千人，纵之为暴于境内，军校贺行政与诸胡相结为乱，攻延州。帝遣曹州防御使何重建将兵救之，同夫援兵济治，乃得免。二月癸巳，以重建为张武留后，召审其归朝。重建云朔间胡人也。唐左丞相宋其丘故求欲正事，唐主听入中书，又求领尚书省，乃罢侍中寿王景遂判尚书省，更领中书门下省，以其丘知尚书省事。其三省事并取齐王景参决，齐丘逝世数月，亲历下昌图到关前3000民。齐丘判待其死，堂主大怒，斩昌图。齐丘称疾，请罢省事，从之。荆州奏遣押牙陈延辉持敕书诣凉州，州中将吏请颜辉为节度使。三月，民主席立长乐王亚成为闽王。张彦泽在荆州擅发兵击诸胡，兵皆败没，调民马亲于匹以捕之，还至陕，或王将杨洪长醉断其手足而斩之。王周奏彦泽在镇贪残不法26条，民散亡者5000余户。彦泽既至，帝以其有军功，又与杨光远联姻，事不问。下四月己未，又见议大夫郑寿义上言杨洪所以被屠，由陛下去岁送张氏与彦泽，使之惩治，至彦泽感似凶残，无所忌惮，见闻之人无不切齿，而陛下增不动心，一无节让，殊特莫辩，赏罚无章。中外皆言陛下受彦泽所献马100匹， 听其如是。臣妾为陛下惜此恶名，岂正厌责罪罚，以今喜圣德。书奏刘忠，授意从党之兄子也。庚申，刑部郎中李涛等伏阁急论厌责之罪，与甚切至。辛酉，敕张彦泽削一级，降爵一级，张氏父及子弟皆拜官，荆州民复业者减其徭赋。癸亥，李涛复与两省及御史台官伏阁，奏彦泽罚太轻，请论如法。帝召涛面谕之，讨端户前破殿壁，声色俱厉。帝怒，连斥之，涛不退。帝曰：“朕已许彦泽不死。”涛曰：“陛下许彦泽不死，不可复，不知范延光铁券安在？”帝拂衣起，入禁中，禀吟以彦泽为左龙武大将军。汉高祖寝疾，以其子秦王弘度、晋王弘熙皆骄字，少子越王弘昌孝谨有志时，与右仆射兼西御院使王林谋出弘度镇雍州，弘熙镇荣州，而立弘昌，致命将行，会崇文使萧绎入问疾，以其事访之，亦曰：“立敌以长，为之必乱，乃止。”丁丑，高祖卒。高祖为人辩察，多权术，号字金大，常为中国天子为洛州刺史，岭南真义所据，每穷奢极力，宫殿悉以金玉珠翠为饰，用刑惨酷，有贯鼻、割舌、肢解、哭踢、炮制、烹蒸之法，或具毒蛇水中，以罪人投之，谓之水狱。同平章事杨洞前谏，不听。末年由猜忌，以世人多为子孙忌，故专任宦官。由是其国中宦者大盛。秦王弘度即皇帝位，更名宾，以弘熙辅政，改元光天。尊母赵昭仪曰皇太妃。契丹以晋招纳突遇魂遣使来让，帝忧意不知为计。五月己亥，时有疾。乙巳，尊太妃刘氏为皇太后，太后帝之庶母也。唐丞相太保宋其丘既罢尚书省，不复朝业。堂主遣寿王景遂烙问，许镇弘州，使入朝。堂主与之宴，酒酣，其丘曰：“陛下忠兴，臣之利也，奈何忘之？”堂主怒曰：“公以游客干镇，今为三公亦足矣。”乃与人言：“朕污秽如勾践，难与共安乐，有之乎？”其丘曰：“臣实有此言。臣为游客时，陛下乃偏皮耳，今日杀臣可矣。”明日，堂主手诏谢之曰：“朕之贬姓，子松平息所知， 少乡亲，老乡愿，可乎？甲午，以齐丘为镇南节度使。帝寝疾，一旦逢道独对。帝命幼子重瑞出拜之，又令患者抱重瑞至道怀中，其意盖欲道抚利之。六月乙丑，帝卒。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后景延广议，以国家多难一力长君，乃奉广进引齐王重贵为嗣。是日，齐王即皇帝位，延广以为己公，使用事仅都下人无得偶语。初，高祖即疾，有旨召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入辅政，齐王请之，知远由是怨齐王。丁卯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闽富沙王严正为汀州，闽主席法张全兵5000救之，又遣其将林守亮入游西。大明公使黄敬忠屯游口，欲乘虚袭建州。国际使黄少坡将不足8000为二军声援。秋七月壬辰，太皇太后刘氏卒。闽富沙王严正攻汀州，42战不克而归。其将包弘时、陈望将水军以御福州之师，丁酉御于油口。黄敬忠将战，战者言时刻未立，按兵不动。弘时等引兵登岸，水陆加攻之，杀敬忠，俘斩2000级。林守亮、黄少坡皆遁归。庚子，大赦。癸卯，加景延广同平章事，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，勋就皆谕复置枢密使、冯道等3奏，请以枢密就职让之，帝不许。有神降于伯罗县民家，与人言而不见其行。闾阎人往瞻其凶，多厌。县吏张玉贤视之甚谨。时寻州盗贼群起，莫相统一。贼帅共倒于神，神大言曰：张玉贤当为儒主。于是供奉玉贤，称中天八国王，改元永乐，置百官，攻略海隅。玉贤年少，无他方略，诸将但告进退而已。汉主以越王弘昌为都统，寻王弘高为副以讨之，战于前博馆，汉兵不利，二王皆为贼所为。指挥使陈道祥等力战救之，得免。东方州县多为玉贤所陷，道祥端州人也。高行州为襄州余年不下，城中食尽。奉国君都虞后屈州王清言于行州曰：贼城已危，我师已老，民力已困，不早破之，尚何似乎？与奉国都指挥使袁长刘慈率众先登，8月拔之， 安从进举足自焚。甲子，以赵莹为中书令。民主熙遣使以手诏及金器900前万民，将吏敕告640通，求和于富沙王严正，严正不受。丙寅，民主熙宴群臣于九龙殿，从此季柔不能饮，抢之。季柔私拣其酒，熙怒，丙克将斩之。闽人著永隆通宝大铁钱，一当千钱白。汉葬天皇大帝于康陵，庙号高祖。堂主自为无相，兴历除害，变更旧法甚多。即即位，命法官及尚书删定为生元条30卷，更淫行之。民主熙以同平章事侯官于廷英为泉州刺史。廷英贪贿，掠人女子，诈称受诏采择以备后宫，事决。熙遣御史按之，廷英惧，以福州自归。熙竭责，将以主力。廷英退，现买宴前万民。熙曰：“明日召献。”谓曰：“宴已买矣，皇后贡物安在？”廷英复献钱于李后，乃遣归泉州。自是诸州皆别供皇后物，未几复召廷英为相。冬10月丙子，张玉贤献寻州，杀汉刺史刘传。楚王西范作天策府，即冻雨之盛，户有蓝剑皆饰以金玉，徒弟用丹砂数10万斤。第一春夏用脚垫，秋冬用木棉，与子弟僚属游宴其间。11月庚寅，葬圣文张武明德孝皇帝于显陵，庙号高祖。先是和南北诸州官自卖海盐，遂收民钱17万，又散残盐敛民钱。盐事者称民作私犯盐抵罪者甚重，不若听自犯，而遂以官所卖钱纸敛于民，谓之10盐钱。高祖从之，俄而盐价顿贱，每斤至10钱。只是三司使董玉欲增求县吏，而难于骤变钱法，乃重征盐商，过者7钱，流卖者10钱，由是盐商殆绝，而官复自卖，其10盐钱至今炼之如故。闽铁盐使右仆射李仁玉，闽之子，民主熙之生也，年少美姿容，得幸于熙。12月，以仁玉为左仆射兼中书侍郎。翰林学士吏部侍郎李光准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，并同平章事。熙荒淫无度，常夜宴，光准醉无止，命直送都市斩之。吏不敢杀，系狱中。明日是朝，诏复其位。是熙又宴， 收翰林学士周维岳下狱，立符榻待之，曰：“相公昨夜宿此，上书勿忧。”醒而视之。他日又宴，侍臣皆已醉去，独维岳在。昔曰：“维岳身甚小，何饮酒之多？”左右或曰：“酒有别长，不必长大。”喜欣然，命左维岳下殿，欲剖视其酒长。或曰：“杀维岳，无人是陛下拒饮者。”乃舍之。帝之初即位也，大臣亦奉表称臣，告哀于契丹。景延广请致书称孙而不称臣，李松曰：“屈身以为社稷，何耻之有？陛下如此，他日必公患甲胄与契丹战，于时悔无意义。”延广固正，逢道依为其奸，帝卒从延广意。契丹大怒，遣使来责让，且言：“何得不先成禀，聚集帝位？”严广复以不逊语答之。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与代晋帝中国屡说契丹激进，契丹主颇然之。